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江帆的到来使林信成深感突然。江帆在林信成目光茫然之际，趁机推开悠悠，径直走进屋里。听到林信成问了一句：“你是来找我的吗？”江帆的回答果断干脆：“对，我就找你。你忘了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 江帆的声音非常平静，但悠悠听得出来，那被字正腔圆地装饰出来的声调当中带着公然的挑衅。你父亲想必应该和你说过，我跟你们林家做过一个交易，我们这一方已经兑现了承诺，可你们这一方到现在却没见动静。 哦，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家最近出了些事儿。我爸爸他…… 我知道。江帆马上打断了林信成的解释，似乎早就断定这种解释不成理由。他针锋相对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语气既冷淡也不无激动。我很同情你们家的不幸，但人死不能复生，你们也应该为活人想想。你儿子的母亲还关在牢里，你也应该为他想想。 那我父亲是怎么和你谈的？他答应过你什么事情？ 他答应我救慧敏出来，至少是判个缓刑出来，条件是我们把300万元减成200万元，100万换一个缓刑，怎么说也不算便宜吧。现在孩子已经交给你了，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人财两空。 啊，钱我会给的，但我不能给你。钱是付给邱慧敏的，邱慧敏没说需要外人代理，至于让法院给他减刑或者缓刑，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你父亲已经认下的条件。 他是商人，他应该知道什么是信用二字。 可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已经不在了， 可你还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父债子偿。 看着信成目瞪口呆，脸色苍白，悠悠挺身冲了出来，他横在了他们两个人中间，冲江帆厉声怒斥：“ 人家家里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过来逼命，你还有没有人性？” 江帆看看悠悠，冷笑了一下，故意对林信成问道：“ 哼，哎，他是谁啊？ 你们林家和我交易，难道需要外人代理吗？”林信成看看悠悠，他的话出口之快，连悠悠都大吃一惊。 他不是外人，他是我女朋友，是我的未婚妻。 江帆也隐隐吃惊，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林信成，又看看悠悠。他冲悠悠慢慢地笑了一下，倒吸凉气，表示惊讶。 真怪我眼拙了，没看出你原来还有这么大的能耐。 江帆转脸也对信成笑了笑，他笑出了一个似笑非笑。 好啊，既然是你的女朋友，你的未婚妻，当然可以带领你。不过商业交易和国家外交一样，讲究的是彼此对等。那我现在也要告诉你，邱慧敏是我的女朋友，是我的未婚妻，我江帆是他的代理。钱请你赶快准备好了，人我什么时候能去接，麻烦你操操心吧，林老板，你现在是真老板了啊，就算是我求你，也算是我求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帮我这个忙，帮邱慧敏这个忙。邱慧敏毕竟生了你们林家的儿子，对你们林家的香火延续后继有人，是个功臣。哼，我祝贺你啊，丁悠悠。我早知道一个人要是走了运，好事拦都拦不住。可你也得想想你的老底儿，想想你有没有也欠着谁的钱呢？啊，赶快做点好事善事啊，比如救个人什么的，救人也能还债，免得让人知道你现在傍了一大款。有一天找这个大款要他替你还钱去。我早说过，这世上人和人之间，事儿和事儿之间，全都是交易。江帆话音冲着悠悠，目光却移向了信成。他没容信成开口，便收了话头，一脸冷笑出门而去，把张口结舌的悠悠和哑然无语的信成全都难堪地留在了沉默的屋里。屋里没有了声音，这让悠悠胆战心惊。他不知道天真单纯的信成是否已从刚才江帆的话里听到了一丝端倪。好在信成很快用动作打破屋里的沉闷，他走上一步，轻轻地抱住了悠悠。你别理他，他是来找我的，你不用搅到这些事儿里。悠悠不知该说什么，慌乱之中似乎说了最不该说的话。信成，我做不了你的女朋友，我不配的，你对我并不了解。信成反而更加用力地抱紧了悠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看得出来，你嫌我有病，你怕我活不了多久，而且我还有个儿子，这我都清楚。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如果我爸妈没有出事儿，我早就向你提出来了。今天我也不是有意要说的，可既然说了，那我问你，你能答应我吗？悠悠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是他的话语却堵在了喉咙。他真想对信成说一声抱歉，他真想大声地向他，向所有的人如实坦白，他心里一直爱着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在他情窦初开时就深藏于心，他舍不得就在今晚，就在此时和他一刀两断。他不舍得他的梦想被人轻易取代。可此时面对林心成温柔的追问，悠悠不能毅然决然地对他摇头。悠悠这时的思想已被他离家出走来到北京之后所碰到的一切生活现实牢牢地掌控。他心里清楚地知道，林信成的求爱是他的一个机会，对他缺一少要的大姐， 对他人生失意的姐夫，对他自己渺茫的未来，都是机会，并且千载难逢。他不能再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暗恋，再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梦想，去选择一生的煎熬。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应当知道自己不能活在彩色的空中。林信成的追问仿佛也同样来自半空，那声音遥远的让人感觉有些失真。你能答应我吗？在那声音第二次出现时，悠悠点了点头。他从喉咙里使劲地挤出他必须做出的回答：我答应。但话音落地，却伴随了两行眼泪和一声哽咽。悠悠的眼泪把林信成也感动得眼圈发红。他不可能猜到悠悠是在哭别周月。他把悠悠脸上滴滴落落的泪珠全都当成幸福的果实。也许林信成因为幸福的降临而想起了自己一生的不幸，不幸的身体，不幸的初恋，不幸的父母。所以这场幸福对林信成来说显得格外珍贵。那天晚上，林信成长久地拥抱悠悠，时至深夜才放他离去。悠悠在与林信成明确关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解救他儿子的那位母亲。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好过一阵子。不管怎么说，他生下了你的儿子。不管怎么说，你父亲生前做过承诺，那承诺其实也是一笔交易。交易不是坏事，只要公平合理。悠悠知道，只要林信成能救邱慧敏出来，哪怕让他判个缓刑，他们过去的前情旧账、恩恩怨怨即可一揽子解脱，而悠悠自己和江帆那笔未了的债务也就算是得到了清偿。悠悠和信成如果真的相爱，他就更不希望再次见到江帆。他不希望江帆狗急跳墙捅出他们俩过去那宗秘密交易。那天晚上，悠悠回到旅馆，他想先去大姐的房间，他想把他和林信成的关系早些告诉大姐。尽管大姐身体有病自顾不暇，尽管大姐大事临头总没主意，但悠悠觉得自己的终身大事按规矩总要征求家长的意见，总要找个家人出来为自己拍板做主，哪怕仅仅是个程序或者习俗。悠悠刚刚走进旅馆的大门，就被门房的老头叫住： 哎，刚才有人找你，现在到隔壁饭馆吃饭去了，让你回来以后啊过去一趟。 是谁找我？门房老头隔着小卖部的柜台递了一张纸条过来。 啊，在这儿，他留了个名字。 悠悠看了那张字条，是从住宿登记单上扯下来的半张废纸，上面清清楚楚写了两个有劲的黑字：周月。悠悠的心差点从嘴里跳出来，兴奋的几乎不能自持，他完全忘记了刚刚在爱博医院他已经为自己定了终身。悠悠像全身带电一样飞快奔出了旅馆，在旅馆右侧的隔壁 有个通宵营业的饭馆，这饭馆不过十来张小桌，推门进去便能一目了然。周月果然坐在靠门不远的一张桌子上，见悠悠进来，便从桌前起身。在周月站起来的同时，悠悠心里略略一冷，因为他看到周月的对面还坐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没有起身，只是回过头来，并且率先开口招呼悠悠：“ 啊，丁悠，你回来了，来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是王科长，是某某某处的那位王科长。但悠悠还是非常高兴，因为周月能来主动找他，毕竟出乎他的意料。自己的脸上挂了怎样的微笑，也许自己都未察觉。悠悠明知他们此来必是为了公事，但周月就在身侧，那沉默而又温和的目光还是让悠悠喜不自禁，暗中羞涩。王科长的态度也非常温和，口吻也像聊家常似的，问悠悠怎么这么晚了才回家，要吃点宵夜吗？要吃，大家一起吃。悠悠表示他已经吃过饭了，他也没有忘记对王科长的客气表示感谢。王科长他们显然也是刚刚坐下来，刚刚点了饭菜，饭菜还没有上来。王科长让服务员给悠悠倒了一杯茶水，然后视线抬起来，言归正传：“ 丁悠啊，咱们白天谈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尽管悠悠早就猜到他们找自己仍旧是为了这事儿，但王科长此话一出，与悠悠此刻的幸福感觉还是有点格格不入，他的情绪不由不低沉下去，飞翔的心不由不渐渐回落，落到了现实的地面，现实的地面则是一片荒芜。 我不是道过歉了吗？我从来不做这件事儿的。 悠悠说完，飞快地看了一下周月的反应，他想看看周月有没有失望，有没有生气。他感觉周月似乎没动声色，具体表情没能看清。 哈，我知道，上次呢在分局咱们没有谈拢，上次你情绪也不好，这个分局的老吴说话可能也冲了点啊。但老吴呢他也是为了工作，你上次那件事啊没有及时报警也的确有点问题，我们要是揪住这事呢不放你，其实你也挺麻烦的，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还是实事求是的处理的。还有你把分局的民警踢伤了你也是知道的吧，那不是也没跟你较真吗？啊，所以呢公安机关请你办的事情你要力所能及的还是要帮忙的啊，你也不必有什么顾虑，我们会给你保密的。你过去跟公安机关打过交道吗？ 打过。 哦，打过。因为什么事情打过交道啊？ 悠悠用目光指了一下周月：“ 我在公安医院替你们照顾他，照顾了3个月零10天。” 周月大概没想到话题一下子扯上了自己，脸上不由得很尴尬。王科长的反应倒恰当，马上点头表扬道：“ 哈，对，这我们都知道。虽说呢那一阵子我没在，但你照顾周月的事情呢我都听说了，所以呢咱们也应该算是老熟人了啊，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对我们呢应该都有了解了是吧？” 这时候周月也开口说话了，他的语气虽然非常友善，但悠悠听来 还是有些平淡。 丁佑，我知道你照顾过我，啊，这一点我非常感谢的。我后来问了好多人，大家对你的印象都很不错，所以我确实应该谢谢你。我的病能治好，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悠悠抬头看着周月，这张面孔该是多么熟悉。虽然他不再留韩国歌星那样的头发了，但依然很帅气，依然非常清秀。周月平平淡淡的谢意，让悠悠突然眼中含泪。他生气难云地问了一声：“你生病时候的事，你都忘了吗？”“ 哈，我那时候脑子坏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记不清了， 全都记不清了。 周月和王科长互相对视了一眼，似乎对悠悠的激动有些意外。悠悠这时真的控制不了自己了，他流着眼泪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快步跑出了这间餐厅。悠悠站在餐厅门口，竭力想让自己心情平静。王科长和周月谁也没有出来追他。他擦干眼泪，走回旅馆。他走下旅馆阴冷的台阶，责怪自己不该失态。他不该再把周月放在心里，他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刚刚和那个人互许了忠贞。 悠悠走到大姐房间的门口，说不清自己已经心静还是心死，因为悠悠已经开始琢磨关于自己和林信成的事情该怎样向大姐述说。悠悠没有想到大姐不在。大姐住的屋里屋门敞开，姐夫正在弯腰弓背，往一只行李袋里装着杂物。悠悠疑惑地看着这间凌乱的小屋，心里慌慌地颤声发问：“ 姐夫，我大姐呢？”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悠悠回到了旅馆，来到了大姐的房间，却发现大姐不在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屋里。悠悠忙问：“ 姐夫，我大姐呢？”“ 啊，悠悠回来了。” 姐夫直起身子，看着门口满面惊异的悠悠，连忙堆出一副笑脸。在悠悠的印象当中，姐夫只是在和大姐谈恋爱的时候才对悠悠这样笑过。 啊，你姐姐住到医院去了。今天下午去的，我这是回来取点东西，明天一早呢还要给她送去。 住院？ 悠悠似乎隐隐的明白，但她还是问了下去：“ 谁送她住的院？咱有钱吗？住在什么医院啊？”“ 啊，今天下午啊，你们公司来了两个领导，带了医院的急救车来，把我们一起拉到朝阳医院去了。我想住院的钱肯定是他们交了。那急救车我还是头一回坐呢，里面的设备非常高级。嘿，你大姐在车上可以躺着，还没到医院就吊上针了。悠悠，要不然我以前总说要进就进这种大公司呢，那气派就是没得好比。悠悠，你吃过饭了没有？今天啊，你们公司的人还留了钱给我，你要不要出去吃点什么？” 悠悠愣了半天，不免疑问：“ 咱们怎么能随便使用公司的钱呢？你知道以后要不要还呢？” 姐夫似乎早就胸有成竹：“ 还什么？咱们有钱就还，没钱就不还。我又没和他们立字据的，人家都告诉我了，说你现在呢在帮老板做事，说你呀很忙顾不上家，所以公司呢对你家里应该照顾，这就明摆着是不用还的嘛。哼，我这个人是很搞得清的，不明不白的钱我是一分都不会用的。”哼， 从这一刻起，悠悠的心里更加清楚，他已经无法退出，他只能义无反顾。他过去欠了林信成偿还不清的罪债，现在又欠了林信成无需偿还的好处。也许悠悠最应该告诫自己的就是江帆的那句名言：这世上人与人之间，事儿与事儿之间，全都是交易，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可以欠账不还的债务。后来悠悠对我倾诉过那天晚上他的心情，那一天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他在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日子里私定了他的终身。其实不光是这天晚上，悠悠与林信成的结合始终带有报恩还债的心理，这种心理贯穿于他与林信成的恋爱的全过程，是个一直难以摆脱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让悠悠没有自由的感觉，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悠悠不由自主地想起周月的时候，他甚至有一种被强迫的受虐感和羞耻感，好像他是为了金钱才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爱人。 所以悠悠突然而生的对金钱厌恶无比，他有时候甚至忘记了他和周月之间原本一无所有，他被迫放弃的那场爱情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一个幻觉。和悠悠明确了关系以后，林信成马上出了医院，其实他早就可以出院了，只不过是为了能让悠悠每天过来送饭而故意在医院里拖延。他出院以后没有住在家里，父母虽然早已择吉安葬，但瑞华花园的那栋别墅总有不吉之感，住在那里难免陷入回忆的煎熬，也难以摆脱那场悲剧的梦魇。林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房产，但不是没有装修不能住人，就是久无人住需要收拾，所以林信成出院以后就带上悠悠一起去外地休养，同行的还有林信成的儿子和他们家的保姆，还有一直为他父亲做事的李秘书和一个医生。他们去的地方是南方的一个湖泊，在地图上可以查到他的名字，这个并不有名的天童湖位于浙江东部，途中要在金华下车，然后乘汽车再走3个小时才能进入湖区外平的山林。若不是那条进山的道路修得比较正规，悠悠几乎不敢相信这样苍郁无人的深山老林竟会屏障着一汪湖水。车子缓缓地转过一片林子，此时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是已经上了山还是行走在平地。他们从一个窄窄翘翘的垭口驶出，一片青蓝的湖水扑面而来，车上的人几乎全都惊叫起来，全被眼前不可思议的美景震撼。这样的旅行让悠悠惊艳了过去只在电视剧当中观摩过的享受。他们一行六人，连小保姆和孩子在内，从北京出发时全部乘坐软卧列车。他们包下了两个包厢，一个由信成和悠悠独处，而秘书、医生、保姆和孩子则住在隔壁。来车站送行的人前呼后拥，全是公司里的各级头头，头头们的脸上不仅对信成充满关切和恭敬，而且对悠悠也倍加亲热，嘱咐他一定要照顾好老板，让他好好调理，好好开心。这么多人嘱咐悠悠，让悠悠自感责任重大。本来悠悠和信成相处都是信成随悠悠，但是从信成父母死后，悠悠身负罪责，现在又被众人托以重任，举手投足都有些不自然了，不知哪句话该轻，哪句话该重，哪些事应当顺从，哪些事可以自主。旅途中的第一个晚上，信成就挤到悠悠的铺上上下其手，并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悠悠记得医生说过，信成的心脏状况已经承受不了男女之欲，所以他和信成结合早就抱定近色之心，现在信成主动求欢，悠悠反倒手足无措。悠悠抱着信成单薄的身子，抚摸着他女人般细滑的肌肤，心中同样冲动难耐，但同时而生的恐惧又让悠悠无法纵情欢乐。他声调委婉做了劝阻，但信成不听。悠悠用信成的心脏来吓唬他，反而让信成恼怒，极不开心地质问：你是我的女人了，难道不许我碰？悠悠只好由他，但心里七上八下，生怕万一信成发病，万一不治，他丁悠悠就真的灭了林家满门，成了林家的千古罪人。像这样饱受惊吓的情欲春宵，悠悠当然感受不到真正的高潮，更何况 他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是和侯局长那种变态的男人，因而对这种事本身就怀有恐惧。好在林信成做这种事有点像孩子，动作慌张而过程简单，而且高潮来得很快，而且没出什么意外。林信成看起来非常满足，那一夜始终挤在悠悠铺上不肯离去。悠悠像哄孩子那样又开始劝他，让他以健康为重，少干这事。林信成满足之后就变得听话起来，用一串随口而来的保证敷衍悠悠。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确实还算节制，每晚只和悠悠相拥而眠，并不过多沉迷于床地之欢。悠悠每天晚上上床之后都要给他做做按摩，揉揉脚心，然后用自己的怀抱哄着他慢慢入睡。林信成似乎对这母性般的怀抱渐渐产生了心理依赖，那是一个让他远离孤独、治疗伤痛的爱的暖巢，一旦失去便显得无着无落。整个假期悠悠都是这样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让信成开心，处处事事看信成的脸色办事。好在林信成总的来说是个极好伺候的男孩，大多数时间少言寡语，除了偶尔突发脾气，几乎从不与人争执，包括对秘书保姆也从不为小事呵斥。悠悠与秘书医生的沟通，包括与保姆相处，也都还算开心。悠悠本来是那种热心助人的女孩，只要别人不与她动粗，她的性格其实是很得人心的。再说大家一块出来度假都是为了陪伴信成，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彼此和气，从根本上说没有冲突。唯一和悠悠有所冲突的就是那个孩子。那孩子皮肤很白，样子很乖，平时很少哭闹，只要手中有个玩具便能自得其乐地玩很久。带这种孩子连保姆都很轻松，信成就更不操心。不过看得出来信成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只要精神稍好便总想抱在自己手里。他给孩子重新起了个名字，叫林建安，与健康安全之意。但这名字多少有些俗气，而且颇为拗口，所以大家都不叫的，都随了保姆叫他乖乖。这是保姆在信成没给孩子正式起名之前自己叫的。那孩子也确实很乖，所以乖乖二字变成了小孩的名字，众人百呼不厌。这孩子确实成了枯燥旅途的一个玩意儿。唯独悠悠对乖乖另是一番感受，不是悠悠不喜欢这个孩子，而是这个孩子不喜欢悠悠。悠悠的本性对一切小孩都是爱的，但那个孩子对悠悠的恐惧也仿佛是与生俱来。一见到悠悠伸手抱他，便像在医院花园里第一次见面那样拼命挣扎，嚎哭不止。这个条件反射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也让所有人窃窃私语。林信成父母被杀的过程恐怕早就不是秘密了，甚至还传成了多个版本，烂加演绎。但李文海枪杀林母时，孩子正在悠悠手中抱着。这一情节各个版本都很一致，人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当孩子尚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受到强烈的恐怖刺激之时，他眼中看到的正是悠悠的面孔。所以悠悠的这张面孔已在孩子尚未建立分析判断能力的大脑内部 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条件反射，一看到这张面孔便会触动恐怖的神经。换句话说，悠悠在孩子的眼里已经是魔鬼的化身。悠悠为此非常痛苦，和某个大人是否冲突他并不在乎，甚至在遭遇强者侵犯的时候他也并不退缩。比如李文海和胡子，还有江帆之流，他和他们正面对决绝不屈服，但被一个可爱的孩子无端抵触，却让悠悠非常难过，也非常难堪。特别是他从今往后将命中注定要和这个孩子一起生活。对这个状况最着急的当然还有信成，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与他未来的妻子能够和谐相处。他原来以为由于孩子还小，还没有太多的记忆，因此今后完全可以把悠悠当作母亲。他也相信悠悠也愿意并且也能够承担母亲的责任。他甚至还对悠悠说过，实在不行他不惜卖掉公司，带着悠悠和孩子离开熟悉他们的一切人一切社会圈子，到一个谁也不知道他们底细的地方买一处房子，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让所有人包括那个讨厌的江帆，包括孩子的母亲裘慧敏都再也找不到他们。他们将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会找到他们喜爱的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工作。到那个时候，林信成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是一个温存的丈夫和父亲，悠悠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是一个能干的妻子和母亲。这个名叫乖乖也叫林建安的男孩是他们两人亲生的儿子。当然这都是空想。对林信成的这个计划，悠悠先是激动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发觉其中的不切实际。离开所有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林信成还算好办，他除了父母之外只有上海的一个远房姑妈还有些来往，而悠悠却不可能离开他的大姐，包括他从小到大的朋友阿菊。一旦说从此永不相见，断是舍不得的。悠悠不像信成，信成反正没什么朋友，他那些大学中学的同学也早就不再来往。再说最不现实的一条还有卖掉公司，能像上下嘴唇一碰那么容易吗？这也太不现实了。能异想天开地想出这样的计划，只能说明林信成还是个小孩儿。但乖乖的哭叫和恐惧与大人们的窃窃私语确实是悠悠和信成共同的心病。在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之前，悠悠只好远离那个孩子。从一上火车就是如此，信成要和孩子玩了就到保姆的车厢去，悠悠要跟过去最多站在门口与孩子保持距离。到达天童湖以后也是一样，只要是大家集体活动，游湖吃饭看风景之类的活动，悠悠都是这样与孩子拉开间距。这种近身不得的现状让悠悠对孩子的感觉发生变异。他看到林信成越来越喜欢这个孩子，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不知是孩子天生长得白嫩可爱，还是自然而然的血缘亲情。林信成抱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是荡漾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他和悠悠在一起时 也从未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表情，从未有过这样天真慈爱的神态。悠悠当然看得出来，也比较得出来，以致悠悠一看到林信成和孩子在一起亲密玩耍，一看到林信成在孩子的脸上又亲又蹭，就忍不住妒火烧心。有时悠悠会诚心故意叫林信成过来一下，林信成总是拖拖拉拉，只要让他和孩子分开，哪怕只是暂时分开一两分钟，也是很不情愿的样子。过来皱眉问悠悠有啥事情，脸上的笑容也是顿然收去。悠悠的心里难过极了，仿佛那个孩子是一个强劲的情敌，而自己则是黄花渐老风情不在的第三者。那种无甚理性的失落感会让悠悠突然感到愤怒，并立即将这愤怒发泄在林信成的身上。我没啥事儿，你去跟他接着玩吧。悠悠说完这话扭身就走，弄得林信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悠悠突然板脸是为了什么。时间长了以后，渐渐的悠悠嘴上不说，但在心里非常讨厌这个孩子。渐渐的，悠悠对自己与林信成的关系也隐隐有些后悔，至少对他们的未来心中甚感茫然。但是如上所说，悠悠已经无路可退，他的大姐是花了林信成的金钱才住进了医院，不仅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都有公司的支票垫底，而且大姐在医院里的一日三餐日常花销都是往公司的支票上填的，还不包括请护理员的钱呢。护理员是公司让大姐请的，大姐请的不是别人，就是阿菊。德子被关在牢里，阿菊没有工作，一个人在旅馆住着，衣食无着，大姐就把这个差事给了阿菊，既是他帮大姐，也是大姐帮他。他这样每个月可以从信诚公司的支票上领到600元，还能退掉旅馆那间每个月180元租金的房子和大姐住在一起，因为大姐在朝阳医院住了一个单间。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